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37集，阿音化回了人身，食指留有不长不短的指甲，嗖地抓住了他本就被鸟人咬破的脖颈。 那是我未同你认真。 抓着他脖子，把脑袋对树砸了几下，只觉得还是不够解气。拘魂鬼已经有些晕眩，见他拿出了闪烁黑气荧光的匕首，今夜第一次语气微弱，有些畏惧。 你要做甚？你我脚下土地可不是罗刹，鬼界互相残杀是要…… 阿音不愿再听他聒噪，刺得干脆利落。一阵黑色碎片消散，那拘魂鬼彻底不见，只留了一张纸将要被风吹走。他不自觉地扬起嘴角，伸手抓住，见上面书“急回清绝宗”五个字写得很急，字迹虽有些凌乱，仍可见风骨。但他现下了然，竹寒没有弃他于不顾，更觉得心头轻快好多，躺在原地就那么怔怔地看着纸上留下的字，笑意不断，甚至都没了心思去骂那拘魂鬼，更别提思虑杀了鬼界同胞的后果。顺着林子向清绝山去，打算吸食些阴气怨气，打打牙祭，再去找竹寒，却不想一路上不见任何新抛的尸体，阴气都没有，更遑论怨气了。他许久未进食，再加上刚刚同拘魂鬼打斗之时走神受了些伤，现下只觉愈发的无力昏沉，心中无限想念药叉，怨怪这绿皮鬼不知去了哪，连个音信也没有。往常都是两个人一起去吸食阴气，现下没了他在耳边提醒，再加上他满门心思扑在竹寒身上，真真有些慌神。扶着棵老树靠下，他心里念着他可别出现，不然定要为他现下模样担心失魂，还不如不见为好。扯了袖子遮在脸上，心里盘算应该去哪儿。林子里枯枝碎石极多，有人踩在上面发出声音，由远及近传来熟悉的呼唤。 阿姨，阿姨。 他露出眼睛顺着那方向一看，可不正是步履匆忙满面担忧的竹寒。 你怎来了？ 心里是热的，出口却有些凶。他走近后半跪在他身侧，伸手扶了袖子和掌心挂着的念珠，把人揽在怀里。 这是怎么了？袖子都破了。 两人谁也不提深夜那会儿的短暂争吵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他满腔担心，而他同样思念。竹寒见怀中的人只把自己的腰搂得更紧，一言不发，伸手抚摸他背，关切问道。 为何不说话？我瞧着你身子比平日里愈发冷了， 且有些僵。阿音缓慢地扯出那张纸，在他面前抖了抖。这个被讨人嫌的鬼偷走，我把他杀了抢回来的。竹寒听得心头一动，有些惊愕，却还是抱紧怀里的人，试图去理解。 可是那鬼太过凶狠，像武通一般，所以你又伤着了。 阿音淡笑，摇了摇头。 差得远了，是我近些日子夜里都在华绝宗，未能吸食阴气。 想了想怕竹寒误会，解释了一句。是人死后就会有的，只是气，无关别的。竹寒吻他额头。 你不必解释。可是现在，我能做什么？ 蠢官长。你呀，你什么都不能做。我等一等，等有鬼路过送我回阴司也好。 嗯，好。 两人就那么抱着，阿音有些虚弱，闭着眼小气。竹寒余光瞥到有一只受伤的鸟跌在远处地上，发出一声不太真切的坠落声。他想起一些画面，心头起了个大胆的想法，接着把阿音放下靠在树旁。 我去给你找些吃的。 嗯。 起身前带了阿音落在地上的匕首，借着晦暗的月光，他找到那只还在挣扎的大山雀， 黑色精明的眼睛仿佛在瞪着他。奈何即便在山雀之中算得上体型大的，同人比起来仍旧渺小。匕首出鞘，从未杀过生的宗门弟子手有些抑制不住的抖动，喃喃自语： 你莫要怨怪，要记遍及关城的名字。 乌云掠过皎月，静得有些心慌的林子里，有出家人在破杀戒，传来刀刃切割血肉的声音。阿音是被血腥味唤醒的，他万般也没想到睁开眼会看到那么可怖的画面，亦或是说画面本身并不可怖，他只是难以抑制心头的巨大冲击。平日里不论何时都要端正洁净的竹寒小师傅，现下双手血淋淋的，拿着两颗豆大的山雀眼睛，还有一团分不清的肝脏部位跪在他面前。他满头细汗，喘气也很急，同他说道： 阿音，你吃。 阿音，你吃。若不是现下没什么精神，阿音只怕要尖叫出声。他想不出平日里在他眼里不染纤尘的心上人是怎样迈过心里那道坎，做出取山雀心眼之事。他煞白着脸，攥紧了他染血的衣摆。你同谁学的这种事？竹寒提了笔，草草擦额间的汗，手还颤颤巍巍地递上前去。 上次在陈府，我见到药叉施主这般做的，你会好些，便能飞了。 阿音只觉得胸前有剧烈情绪起伏，眼眶愈发的红，直到一阵水雾涌现，彻底遮住双眼，是泪水在无声垂落。他攥那衣摆愈紧，咬牙道：你怎能做这种事？阿音无法接受，自己心里宝贝着的人，且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，竟为他手染鲜血，他何德何能？ 我无碍的，阿音，只要你能好。 可阿音也吃不下去，他可以同药叉取一堆的心眼大快朵颐，却做不出在他面前碰一点偶然之物。我不吃。 为何？药叉取的你便吃，我取的怎么？ 不吃便是不吃，你丢掉。 阿音，我怕你像上次。 竹寒也慌神，想伸手拭他眼角的泪，却只能看着自己满掌鲜血，因而舍不得碰触。他低哑着声音求道： 阿姨，你吃吧，不要再像上次那样离开我许久。师父已经不在，这世上叫我牵挂的便全然一个阿姨。求求阿姨了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